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4集，云建伟把画翻来覆去看，毫不吝啬感叹与夸奖。沈纪念有点脸红，他没好意思说的是，其实他原本也很久没有碰过画笔，因为曾经奶奶希望他能好好考一个大学，他就放下了画笔，拿起书本专心念书。后来周末出现，他无法再专心念书，他感到自己没办法实现奶奶的愿望了。不再画画后，书也没念好，他失去了目标，人生也没有了动力。直到云建威给了他一叠卡片，问他可不可以帮忙给山区的小朋友画书签，他才重新拿起画笔。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漫无目的的人，从小到大都是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轻易的拿起，轻易的放弃。无论是失去重要的东西还是遭受厄运，他总是选择逃避，以此把痛苦减轻到最低。沈纪念不会说云建威的出现拯救了自己，这对云建威来说太沉重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希望云建威一直快乐没有负担，他只会一直默默地记得，在自己高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里，幸运地认识了一个愿意抓住他的朋友。高三的那年冬天，有一天晚自习教学楼意外停电，老师组织学生提前下晚自习回寝室，云建威和柳哲俊没回去，跑去楼下找戴子英和冰晶，又抓住隔壁班的沈纪念，五人买了电影票，偷偷溜出学校去看电影。翻墙的时候，沈纪念差点摔一跤，被其余人嘲笑好久，结果看完电影回来的时候，被守在寝室楼下的老师当场捉住，一个一个打电话叫家长过来。云洪洲赶过来按着云建威脑袋一起给老师道歉，戴子英的爸妈哭笑不得教训女儿，冰晶的妈妈比较高冷，柳哲俊的爸爸也教育儿子让他不要这么晚跑出学校。沈纪念，云建威那次才知道沈纪念的奶奶在他高一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那天沈纪念的身边没有大人。春天快来的时候，学校高一的学生们弄了个快闪活动，那时云建威和朋友正坐在操场草地上聊天，忽然一群人跑到操场上开始演奏各种乐器，把整个操场的人看呆。神奇的是，其中一个拉小提琴的学妹认出冰晶，热情邀请她加入快闪，冰晶拒绝不得，被迫接过小提琴加入演奏。冰晶10岁时曾在比利时天鹅湖剧场进行小提琴独奏表演，加之作为风高有名的校花，她的加入着实引起一阵沸腾。那天的快闪视频也被云建威和戴子英几人多角度拍摄保存，后来每每被拿出来传阅分享，冰晶对此十分麻木。不久后，柳哲俊的父母因工作和家人关系要去日本，柳哲俊也只能跟随一起走。柳哲俊很不情愿走，他日语不好，朋友都在中国，而且今年就要考大学了，然而听父母的意思是以后或许都在日本定居，再不回来了。朋友们给柳哲俊办了个送别聚会，柳哲俊在聚会上哇哇大哭，特别伤心难过，云建威只得抱着他安慰。戴子英很豪气，说不就跨个海的事儿，咱们以后每年都去找你玩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柳哲俊走的时候，几个要好的朋友都来机场送他，云建威去临安市据说最灵验的灵喜寺求了张符，符装在小袋子里，外头还挂一枚环形玉佩送给柳哲俊。 这个是辟邪的，你不是怕鬼吗？随身带着这个，鬼就不敢找你啦。 柳哲俊捧着小袋子，眼睛红红的抽噎。 你这符 对外我得回管不管用啊？ 管用，亚洲鬼都管用。 柳哲俊走了，身边少了一个吵吵闹闹的二傻子。云建伟晚上一个人睡寝室，有时候会躺在床上看着墙发呆。过了几天，沈进念过来小声问云建伟可不可以搬去和他一起住。云建伟很高兴地答应，于是沈进念收拾行李搬到了云建伟的寝室。那以后每次下晚自习回寝室，洗完澡后两人就各自坐在书桌前学习。有时候云建伟和他哥打电话请教习题，沈基念也跟着坐在旁边一起听。齐峰作为一名老师来说可谓非常合格，他对两位小朋友的补习不仅局限于只把某道难题和他们分析清楚，他在云建伟家的时候已经把云建伟高中至今所有的教材、重点辅导书和云建伟的笔记、平时写的作业全部都看了一遍。之后在自己当年高考时对历年高考真题和出题规律的总结基础上，又更新了后来两年的高考，把云建伟所有的难点和弱点全部找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和他分析。后来沈金念加入这个补习小组，齐峰也耐心地如此一模一样地教沈金念。为了确保补习的全面性，齐峰还请来了徐梦兰，两人尝试着推测今年的高考题，并在空余时间做出了模拟卷给云建伟和沈基念做。两位顶尖学霸出的模拟卷简直是炼狱级别的难度，把两个高中生折腾得够呛，连着几天都靠咖啡度日，叫苦不迭。三月 S 大视传学院的校招开始，云家人全家出动送云建威去申试考试。云建威没把这件事告诉齐峰，他虽然立下豪言壮语要进 S 大，但还是怕自己到时候一不小心没考上，在他哥面前灰溜溜丢面子。考试前一天，云洪洲还想带云建威去游乐园玩，本意是想帮他放松心情，云建威拒绝他爸的好意，待在酒店房间里安静复习。考试分文化课考试、专业课考试和面试。三天时间，专业课的笔试内容基本上与之前 S 大的那位老师给出的考试大纲相符，都是云建伟复习过的知识点。答题过程整体还比较顺利，文化课的考试也如他平时在学校的考试一样，英语和语文没什么问题，数学费了翻脑筋，草稿只打了两面，有几道题连蒙带猜。最后一天的面试他倒完全不紧张，他很擅长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，作品集里的每一张也都是自己精细挑选出来的，已是他目前能给出的最好作品。如果老师们觉得不行，那就只能承认自己压根儿没这方面的天赋，不配进这个学院。考完试后，云建威回到临安市。过了一个月，学院校招成绩公布，云建威考过了线，一共100多人过线，他排在第37位。成绩出来当天，家人纷纷发来庆贺，云建威让他爸千万别和他哥说，因为之后还有高考，他打算一口气憋个大的。虽然过一档线目前来说对他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至于能过多少，以他现在的实力还得看命数。当晚云建威邀上戴子英他们去唱歌，把胡文泽和赵豪也叫来了。他很久没和胡文泽见面，自己要忙学业，胡文泽也一直在准备出国事宜。他今年秋天就要递申请，目标定在美国。